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34集，黎青青的话声却传来了。我只是再验证一下，果然就是你。橙子的胸前镶嵌了一片龙鳞。黎的目光水水的转到他的脸上，泪水顿时模糊了灰眸。原来黎早就认出他了。月席开口说要带他去找那只水妖的时候，他就隐约猜出了端倪，却没有露出声色。他只是有些失忆而已，又不是变傻了。之前因为认定了橙子已经不在人世，所以才会对小水妖的种种暗示完全麻木。而当他知道橙子还在时，就很怀疑那只水妖就是橙子本人了。当抵达湖地岛，与水妖目光相融的那一刹那，他就确认了自己的怀疑没错。即便是变得面目全非，即便连同人都变了颜色，他也认得出来。 梨子，你给我的任务我终于完成了。 嗯，什么任务啊？抱在怀里不舍得松开。 就是要我一定要找到你啊，你不记得了？ 不记得了。 你到底忘了多少事啊？ 我也弄不清楚啊。这边卿卿我我，那边月席的脸色已由白转绿。你看到这么一幕，清觉原来以为死去的橙子就在身边，一时间呆怔了，没有注意到月席的手突然虚扬了一下。拥着橙子埋首在他银发中的梨，在他背后松松握着的那柄短剑，随着月席手指的挥舞，短剑突然自动的反转，未等梨反应过来，已对着橙子的后心急速刺下。梨一声惊叫，想拉他躲避，却来不及了。下意识的揽住橙子的腰身反转一下，拿自己的背心去承受袭击。仓促间看到橙子忽然惊恐睁大的灰眸，咔的一声轻响，短剑突然偏离了方向，插入泥土，两人却因为大力的旋转站立不稳，纠缠的跌在地上。橙子爬起来慌乱地在梨身上乱摸着。 有事没？伤到没？还好还好。 月喜搞不懂剑为什么突然失控，极尽疯狂，手指极挥，泥土中的短剑一声轻笑再度飞了出来。 够了， 一声清脆的断喝从礁石后面传来。月喜的手一软，短剑也无力地跌在地上。众人的目光都聚在礁石后，一名身着洁白纱衣的美丽女子轻盈地现身。 仙子。 橙子惊喜地唤道。 您怎么会在那里呀？哎，您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的？我怎么都没看到您过来。您不会是跟踪我吧？ 仙子面色尴尬了一下，迅速恢复了淡定。 跟踪你怎么了？我就是跟踪你，我不放心啊。 怪不得月袭利爪袭击时自己会莫名其妙的飞走，怪不得方才的短剑会突然偏离方向，原来都是仙子在救他呀。 哇，果然是神仙啊，能预见今天会有事发生。 那倒没有，我只是怕你爬墙啊。 爬墙？ 你跟别的男人约会我能放心吗？ 黎无奈地轻唤了一声。妈。扑通扑通两声，橙子和月喜分别跪在地上。 我就说嘛，一开始我就觉得哪里不对，翅膀跟梨子多像呀，眸子是蓝色的跟梨子多像呀，纯白的家居风格跟梨子的家多像呀，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怀孕的我， 这就是一标准好婆婆吗？ 橙子早该想到的，怪不得仙子说你迟早会来，他是仙子的儿子吗？总是会来看他的，还真当他能够预见未来呢。我去，然而橙子最无法忍受的是自家婆婆长得比自己漂亮，无法面对，真是无法面对啊。 原来林渊海仙子的传说是真的。 仙子的蓝眸微侧，转向月席，看入他眼睛的深处，月席的灵魂顿时赤裸裸的展现，颤抖成一团。仙子面色清冷，缓缓开口， 一个机会，那就是你跟黎耀的吗？ 所有人都听不明白，屏息聆听。月席知道心中的任何隐秘和阴暗都瞒不了仙子，坦然地点头，定定地看向黎。 是一个机会。那天黎来到凌玄海，想见凌渊海的龙王龙母和他的两个兄长。我的父王在他的父兄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意将其隔离，不准许他们见面。其实那是我的意思，是我要父王那样做的。父王最疼我了，我的一切要求他都会答应。我没有别的愿望，我只要一个机会。我喜欢黎，很喜欢，可是因为那个女人占据了他的心，我没有机会。我知道我不能奢求他彻底的忘记那个女人，他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我只要求取走他的记忆的一个片段，然后以三个月为限和这个女人展开一场竞赛。如果到那时我还走不进他的心里，就将记忆还他。只要他答应，我们不但会放了他的父兄，还会出兵援助。他想了一会儿就答应了。 李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是因为有三个月之限我才会答应的。我本来以为反正三个月之后橙子才能从谷中出来，到时候再恢复记忆也不晚，而且我对自己有信心，无论怎样我的心里不可能再容下任何人。望着橙子微微一笑，又有些不解，如果只是失去一些记忆片段，我怎么会认为他死去了呢？ 记忆的片段缺失了，会依靠断掉的那一点的情况和心境发出些联想，去填补空白，自然的就将联想当成了现实。你的记忆是在你们坠下深谷的一刻断掉的，那时你最担心的是橙子会摔死，所以就将这个担忧想象成了现实。这一点你事先不知道，月席却是早就了解得很清楚了。 仙子又转向月席， 可是你在三个月期满的时候并未兑现诺言将记忆还给黎，而且还做了些黎没有预料到的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